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袁秉道很快从迷梦中清醒过来，他虽然是军阀，可军阀也分大小，大鱼吃小鱼，袁秉道的势力绝对不足以称雄。若是让人发现，这些巨额财富就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上，用不了多久，别说离开四川，就连家里都未必安全。袁秉道想了三天三夜，终于下定决心。他叫来亲信，拿出一部分财物，先把他们分掉，再把剩下的分批伪装运出四川，而后他自己则装病隐退，逐渐淡出四川军政界，急流勇退，去上海花花世界享福。他的计划很成功，虽然也有一部分路上出了意外，又或者被人私吞，但大部分黄金还是运到了上海。 只有把黄金放在自己眼皮底下，老太爷才能放心。但当时时间很紧，想要找个这样的房子并不容易。最终老太爷看中了袁公馆，正是因为他有一个足够大的地窖。 地窖？我们搜查过，没有发现你说的黄金。 你们看见的这是房子自带的地窖，在那下面还有一层。 房子本来就有的？ 买房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当时已经荒废了，石头土块堆积，根本不能用。老太爷让人重新清理了一下，把黄金藏好之后就重新锁上，入口隐蔽，寻常人根本找不到，就算找到了也没有钥匙能够打开。 如此说来，房子闹鬼之事果然就是你杜撰虚构出来的。 唉，我也是迫不得已。老太爷膝下只有老爷一子，他知道老爷自小浪荡惯了，挥霍无度，根本就不是撑起家业的料子，所以一直没将这个秘密告诉老爷，就是怕他坐吃山空，袁家彻底没落。老太爷把钥匙给了老爷，又让我帮忙保守秘密，直到老爷振作起来，或者他们的孩子出事。 袁兵果然不出袁秉道所料，他非但染上烟毒，还把袁家偌大家业都败光了。如果那批黄金到了他手上，势必很快会散尽。只是袁秉道没有想到，不仅袁兵指望不上，老管家甚至没有等到袁兵的孩子出事，袁兵就死于非命。 我想着老太爷苦心积攒的家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外人夺走，这个秘密我再一日便守一日，哪怕将来姑太太他们回国，起码也是给姓袁的继承。可那房子接二连三出事儿，你们全盯上那里，我怕人一多来来去去，迟早会发现那里的秘密，所以才让三才在那里扮鬼吓唬人。吓人归吓人，我是绝不可能去杀人的呀，长官明鉴，我怎么可能杀害老爷和夫人呢？还有阿兰，我完全没有想过他会上吊啊。哎，这肯定啊是因为他做了对不起老爷夫人的事情，良心难安，日夜难寝，所以才以死谢罪的。 说话间，沈仁杰从外面拿来一个铁盒子。 岳先生，这是我们从阿兰房间里搜到的，据说存着他所有的家当。 岳定堂接过来打开一看，却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这么少？ 存放阿兰积蓄的铁盒子里零零散散就十来块银元。岳定堂抬头看向管家。 阿兰平日薪资多少？ 每月三元，吃住都在袁家。 他在袁家多久？ 跟着夫人嫁过来的，有五六年了吧。 他平日花钱大手大脚？ 不可能，他素来节俭，头绳断了都不肯买新的，还两边接起来继续用。 既然勤俭，五六年下来怎么会就只这一点积蓄？ 老管家自然答不上来。沈仁杰怕岳定堂误会，忙主动解释道： 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上得很重视，袁家的东西收缴之后，弟兄们是一点没敢动，原来是什么现在就是什么，不多也不少，铁盒子里本来就是这些东西的。 岳定堂应了一声，他也相信捕房的人现在没胆子在这上面动手脚，否则一旦影响案情进展，这些人通通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林叔拿起铁盒子，盒子上印着糖果的广告，已经锈迹斑斑，色彩磨损，看得出有些年份。但盒子周围细心地用毛线织了一个套子，严严实实地把盒子边角套住。虽然毛线套子也不如何精致，用的是最糙最便宜的线，但就阿兰的生活条件来说，这已经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珍饰了。由此也可见他对这个盒子的重视，那里头必然曾经存放过他这些年辛辛苦苦存下来的积蓄。他半生飘零，无依无靠，唯一能够让他稍感安慰的也就是这些劳动换来的心血。假如有人要剥夺他的心血，那肯定比要了他的命还要严重。如果捕房和老管家谁也没有私吞的话，那就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阿兰自己把钱挥霍一空，那必然是他得到了更多的钱财，让他不必再在意这点积蓄。二是阿兰的亲人突然出现，让他心甘情愿把钱花在对方身上。 为什么是亲人？难道不能是爱人？ 哪来的爱人？ 洪晓光。 林叔从未将洪晓光与阿兰联想在一块，因为在许多人的描述里，这个年轻人英俊不凡。虽然他们在对方临时住所里发现洪晓光并没有像旁人想的那么有学问，但只要杜运宁愿意沉浸在他编织的美梦里，别人就永远也叫不醒他。而阿兰就更好下手了，这个不会说话也不识字的女佣离开了袁家，甚至无法活下去，她一辈子的活路便是遇到了杜家的人，但最后将她埋葬的也与杜家有关。如果有一个人对他温言软语，能用熟练的手语与他沟通，给他前所未有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从未在任何人身上感受过的温暖，如同一缕阳光照进常年阴暗的牢房，牢房里的人必然如获天赦，顿觉心生。岳定堂的话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管家，你说的地窖入口的钥匙在哪里？ 在老爷那里，钥匙被做成了吊坠，老爷也不知道那是钥匙，随手就送给了相好的头牌舞女。当时啊，我知道之后赶忙告诉夫人，说那是老太爷留给他的传家之宝，夫人这才出面去将钥匙要回来。后来钥匙就一直存放在夫人那里，但是夫人出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把钥匙了。 所有的细枝末节与琐碎线索串联起来，林叔隐隐有了完整的雏形。洪晓光与其幕后主使从某种途径得知袁家地下黄金密库的消息，于是借机接近对方，按照杜运宁的喜好虚构了一个长相、性格、爱好、才华都符合他想象的人，一步步攻占他的心。也许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洪晓光还不断给杜运宁洗脑，用美好的未来对比现实的残酷，让杜运宁逃离袁家这座华丽牢笼的心思一日胜过一日。 最终下定决心与洪晓光私奔。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来找林叔，随着次数增加，越来越透露出想要离开袁家的想法。林叔回想起来，当时的杜玉宁对袁冰早已失望透顶，竟连华衣美服、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不再留恋，神色行为不似作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一心一意追求的浪漫，竟是通往死亡路上的迷障。而林叔，当时他以为杜玉宁对自己还怀有旧情，避之唯恐不及，生怕与已婚妇人藕断丝连，却没想到杜玉宁只是拿他做幌子来布一个局。假如当时杜玉宁跟洪晓光果真私奔了，几次跟杜玉宁约出去的人证就足以让林叔陷入泥潭，而杜玉宁早就金蝉脱壳，不知在哪里风流快活了。但以上这些都是杜玉宁一厢情愿的臆想，他没能私奔成功，反倒断送了青青性命。林叔的确是被拖入他布下的陷阱里，但现在反倒成了帮他追查真凶的人。老管家为袁家尽心尽力干了一辈子的活，现在却连主人临终的嘱托都做不到，早已心力交瘁，面容沟壑分明。 我可以带你们去地窖下层入口，但钥匙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啊。 事不宜迟，现在就动身吧。 夜长梦多，岳定堂也是这样想的，但他们两个加上老管家却明显有些势单力薄，万一又遇到上次的凶徒，只怕两个人都要歇菜。 岳先生，我可以一起，您看还需要再带两个弟兄吗？ 如果按照老管家的说法，那里全是黄金，难保会有人把持不住。租界巡捕房的大部分人什么德行，岳定堂倒是有所了解，如沈仁杰这般察言观色的人不少，贪小便宜误大局的也比比皆是，还有许多洋捕仗着肤色自诩高人一等，根本不将华人放在眼里，未必肯听岳定堂指挥。相比之下，反倒是沈仁杰还靠谱一些。 不用了，你回头给我一把枪，我要带着防身，先准备一下，半小时后我们出发。 是，我这就去准备。 趁着沈仁杰去取枪的间隙，林叔抓紧时间盘问老管家。他看得出后者精力不济，思绪已经开始飘散，再晚一点未必还能回答得出问题。 你们家夫人出门的时候阿兰有没有跟着？ 有时跟着，有时不跟。 什么时候跟着，什么时候不跟？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